欧元对美元 1.111， 澳元对美元 0.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2。 港金报17900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1912.03 美元，港汇指数 95.7 跌 0.2。 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政府施行 上门打针，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希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让我们有心的医护组织机构和团队一起群策群力，主动接触仍然未打针属于高风险的70岁以上的老人家或者是残疾人士，做到一个都不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李夏欣：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就会在确诊者认知到卫生署说你已经确诊了，就会收到一个信息的。那个信息里面有个连结啦，click入去，咁答咗一啲重要嘅问题咧，佢哋就可以登记成功噶啦。啲问题咧就最主要系分别咗佢系咪一啲高危嘅群组。呢一班又高危群组又有病征嘅人咧，我哋喺背后就会攞咗佢哋嘅名单，就会主动打电话俾佢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题目咧，叫做《首重自重，与宫崎骏》。首重自重就叫做日本的漫画之神，宫崎骏是一代的呢个动画大师。咁啊，一个咧，阿首重咧就1928年出世嘅，宫崎骏1941年。其实都相差了一代的了，但是两个人呢其实个关系都千丝万缕的，有些师传承啊，也有些互相的争拗。咁啊，今晚听闻两位嘉宾呢都是一个是漫画家马龙阿马兄。 喂，是啊，岑日飞兄啊，你好你好。 咁啊，另一个呢是插画家阿 Peter 伍尚豪啊 ，Peter。 你好，大家好。 好。咁啊，两位就同你，请你哋两个讲下。嗱，我呢度咧就依个节目就今日就分三个环节。咁啊，第一个环节咧就想同大家倾倾啊首重自重呢个漫画之神。第二个环节咧就讲动画大师宫崎骏。第三个环节就两个一齐讲，互相比较或者大家佢哋点样互相攻坚攻击啊。咁啊，马龙，你讲下先啦。你又画漫画嘅，你讲下你对，你应该同我一样啊，都曾经睇过《首重自重》嗰个漫画。 系啊，冇错啦。 啊，我哋比较早啲，系嘛？ 吓，讲起《首重自重》就系我哋啲童年回忆啦，梗系，系嘛？啊，我谂而家新一代嗰啲睇日漫嗰啲未必识《首重》喎。 未必识啊？ 系啊，未必识啊，真系。 睇翻转头， 问啲年轻人就未必识噶，未必识噶，或者佢有。佢有即曾經有模糊印象啊，有一個咩阿童木啊咁樣，但係其實佢真係唔知道手畫咗好多漫畫出嚟。 咁佢哋應該都聽過啊，怪醫秦博士噶啦，係嘛？ 鬼才博士就真係好笑，我哋細嗰陣時就睇㗎嘛，係咪？ 係係 博士，原來佢又唔係博士，又唔係姓秦。 佢而家問題改名唔叫嘅嘛，香港亦做鬼才博士喎，而家正式叫做怪醫，呢個係黑傑克喎 ，Black Jack 喎。係 啊，因為當年係盜版㗎嘛，所以都唔係好夠膽，即係用正人哋個名㗎嘛。 阿Peter， 你有冇睇啊？怪醫陳博士。 我有睇啊！我记得我细个睇嗰个咧小白狮咯、 啊。哦， 小白狮又系啊， 小白 狮出名啊， 狮子嘅狮系啊。 冇错冇错，我细嗰时咧觉得首虫字从个虫字咧好得意啊！点解关于虫即系啊昆虫唔胎，即系 佢系虫嘅 fans 嚟噶嘛？ 系、啊，原来佢细个好中意研究昆虫噶。 不过佢系有啲，我觉得佢真系。在漫畫不知道是馬龍同龍以及天分，因為他是醫學博士，但他做醫生就浪費他，我覺得其實他真的漫畫就很適合他，是不是？ 是啊，有天分是擋不住的，即尤其是那團火啊，他即我看一些資料，我就未見過他的人啦，未交談過，我看他資料，原來他每日睡眠可以是三四個小時， 可能有些一兩個小時，我聽說話去到 咁啊，悭翻好多时间嘅，真系哇！ 我谂佢有好多系被逼嘅，马龙，因为佢嗱唔知听下你哋画漫画嘅意见咧，因为首重咧就建立咗一个即系叫做漫画嘅呢个集体创作嘅一个咁样嘅作风，即系有助手嘅，即系唔同我哋以前啲漫画家画连环图嗰啲咁样，冚唪唥都系。即系个体户个人作业，佢啲嘢即系成个工业咁样做嘅，好多助手嘅。 主要佢开先河啦， 佢开先河，即系成个集体创作，成个叫做重制作室啊嘛，嗰个叫做系嘛？ 系啊， 但系佢系我唔知啊，因为佢咁样经营手法咧，其实有冇问题？搞到佢咁鬼身份咁少咧？因为听讲佢系马龙同唔同意啊？佢哋话。首重我开展咗个叫做漫画嘅廉价劳工喎、 哦。我谂呢样嘢就其实好难讲嘅，即系好难话，即系咁样判断一个人佢点样去定自己个价钱。又听讲佢就系、是、即系来者不拒咁啊，即系开好多个专栏，所以佢请好多个助手。可能佢会系咁啊，每一个年载佢哋请一两个助手，即系大家分门别类咁样。咁变咗咧，好多知名嘅漫画家咧，我哋所知道嘅咧，都曾经做佢助手，包括嗰、那个哆啦 A 梦嘅藤子不二雄啊，咁样都做佢助手。咁咧，佢其实开创咗呢种咁嘅风格啊，咁嘅即系咁嘅制度咧，即系有助佢个名系即系更加标青标出嚟啦。 系 即系话佢个定价嚟讲咧，又好难讲噶。日比兴，因为咧佢就发明咗一样嘢，就系、是、我做咗呢个 trade， 我 IP 系我自己嘅，咁我先借你个载体去 promo 我嘅嘢。 系 咁样嚟讲咧，佢又得咗噶，又 佢唔系佢抢生意。抢咗慢慢竞争，佢抢咗生意，然后佢就攞咗佢自己嘅作品攞嚟做，再出版，喺个出版度攞翻钱，即系用呢个运作。 系啊，佢运作系咁样嘅。 但系问题就话，听讲当时佢抢得好犀利嘅，即系当时话，我听讲当时日本嘅即系知名嘅漫画家啲一幅漫画要成70,000 yen， 咁佢就10,000 yen就杀啦。 系 咁就真系抢得好犀利喎，啊，即系平七倍，平七倍，咁啊，梗系俾佢啦，系嘛？同埋佢嗰啲助手咧，听讲嗰时日本嗰啲打工啲人咧，平均即系一年咧有380 yen， 380,000 yen。咁但系当时期嗰啲助手咧，一年都系120,000 yen， 120,000 yen 到嘅，即系三分一都唔到喎。所以 咁啊嗱，呢个我哋留翻下第三节，我哋详细啲探讨，因为其实又有另外一种讲法嘅，对于佢嗰个所谓廉价嘅助手咧，有另外一种讲法。 但系佢嗰个系阿马龙，你可以讲下佢嗰啲漫画嘅主题。 係啦、啊，不如我哋集中講下佢嗰個創作嘅方向啊，即係對以後漫畫界嗰啲人嘅影響啊咁。 阿 Peter， 你睇咗《怪異蟲博士》，你有啲咩感想啊？ 我其實啊，我覺得頭先提過一樣嘢咧，我其實咧，我覺得漫畫同動畫咧，好多時都係同個時代係掛鈎嘅。 係， 因為咧，你睇翻咧，可能手冢嗰個年代咧，係啱啱二次大戰之後啦。 係， 咁你會發現咧，我諗娛樂咧應該係非常之少啊。咁漫畫係可能一個好快揾到娛樂嘅一個媒體啦，咁頭先阿飛哥都講過啦，其實佢用咗一個流水作業式嘅製作啦。我估咧，我睇手冢治蟲咧，其實佢去美國嗰邊咧，迪士尼嗰邊取經取得即係佢會揾好多製作如何點樣可以製作動畫。我記得睇過一篇報道啦，因為嗱，我唔係專家，因為好多 fans 啊，其實好多專家，不過咧。我係一個小粉絲咁樣啦，咁我睇到咧，手冢咧去和迪士尼嗰度咧，去睇下人哋點樣做動畫。咁嗱，嗰個時期咧，原來咧，迪士尼咧係做緊白雪公主，即係長篇嘅動畫嚟嘅。咁手冢就諗下，咦？如果喺日本做一套咁長嘅動畫，其實係好花時間，即係好難做得到。佢諗下啊，會唔會可以俾啲小朋友睇到？每日都有動畫睇咧，咁其實嗰個年代每日都有動畫睇好難嘅喎，可能要做幾年先做到喎。咁佢就做咗一種即係有限嘅動畫嘅形式啦。咁當然啦，即係流水作業咧，其實喺美國啊，做漫畫其實 DC Comic 啊、Marvel 嗰邊咧，其實都係呢種形式嘅，即係主筆畫曬，跟住仲有好多助手幫手咯。嗯。 馬龍咧，你冇參與過依類咁樣流水作業式嘅漫畫製作啊？你都係個體户係嘛？ 我有助手嘅，即係我即係最高峰期嘅時候，我都有用助手去幫手，因為其實你係冇辦法做到咁多嘢嘅。你由構思啦，你由即係起一個稿啦，跟住你又要勾線啦，又要上色啦，又要電腦嗰度去排版啦。咁其實好多好多細節嘢，你係需要有助手嘅，本身就咁咧就我覺得做助手，即係揾助手幫咧，係正常嘅事嚟嘅，即係非常正常。但係問題就係嗰個故仔啊，一定咧係你即 係 導向嘅，你導向嘅，即係你本身你係可能借好多人嘅手。去講你心目中嘅古仔，而我哋覺得手冢治蟲嘅古仔咧係即幾特別嘅，係譬如話你講翻嗰個怪異蟲博士咁，佢好似正邪之間嘅人物咁樣，佢初初都諗住唔係長好長嘅，諗住幾集就玩完， 係五集啊嘛，講五集就 算。係啦，點不知咧受歡迎到不得了，一直就作落去，即係話佢諗到嘅一啲古仔咧係你諗唔到嘅，咁咧就。嗰、那個故事性咧，亦都係出乎你意料之外。 係，佢係咪阿馬龍？你同唔同意佢呢個怪異蟲博士有啲係咪有啲魯迅 feel 啊？ 魯迅 feel 係即係話醫唔係淨係醫人，仲要醫心。 係啦係啦，醫呢個社會， 醫個社會， 社會係啊係 啊， 佢係咁嘅其實，因為佢都係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啦，咁會讀醫。咁啊，讀到係即係其實佢係攞曬，即係文憑啦，咁樣即係可以執業律呢個醫師嘅時候，佢忽然間佢就轉向曬全部。其實嗰條路咧就係冇辦法，因為佢真係心目中有團火係咁要噴出嚟，咁變咗佢就做咗一樣咧。其實佢收入唔係好高嘅，其實真係老實講嗰時畫漫畫邊度有好高收入啊？ 係啊，純粹係一種嘅興趣。 就算你话70,000 yen 一版，即系睇你点样去斗嗰版啦。老实讲，嗰版系点样斗法？即系其实我哋睇翻我哋香港嘅漫画都系嘅，即系睇你点样斗嗰一版嘅啫。嗰一版其实可以系即系雕晒花，落即系嘅线条都可能落成几千条线条咁做一版嘢，又或者你本身就系、是、我比较系意筆一啲嘅，即係咦係係嘅，我淨係講到故事就得噶，咁又唔同嘅，即係所以其實好難講話一萬一幾錢幾嘢話七 一万 yen。 一万 y 人哋七万 y 佢一万 y 呢个七万 y 嗰个比较系点样？我好难讲嘅，其实真系好难讲。 同唔同意啊 ，Peter？ 我觉得系啊，有时可能即系漫画上边咧，我觉得头先阿马龙都讲得好好，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故事先系难搞啊，真系有时个画工都可以即系帮到手，但系个你睇下。手冢入面嘅故事呢，哇，由小白絲到醫生，又到又上天又下海，有一套叫海王子。即係我細個反而我睇過一套呢，我驚驚地嘅，叫做人間昆蟲記。 係呀，係呀，我都好有印象，係細個真係睇到驚㗎，睇到驚。 原来呢我睇漫画呢都会觉得唔同年代，即係有时即係而家睇返啦，我而家觉得咦又唔係喎，原来入面去讲人同昆虫即係喺用隐喻嘅方法。我记得佢好短嘅就四册到啊，佢每一个主题呢仲用即係昆虫做一个名囉。 係。 係啊。咁你知啦，昆虫入面有好多，譬如有啲昆虫係鍾意伪装嘅，鍾意模仿人哋嘅。咁佢就隐喻返即係主角入面嘅角色。即係我覺得，咦睇翻，咦真係、哦、人生如一個昆蟲咁樣，我覺得細個睇就唔係好覺，但係大個咧就會覺得，咦都係因為感受到一啲即係生活啊其他嘢咧，你會發現咧手冢嘅世界咧真係好闊同埋好大咯。 哦，即係依個問題，你好似怪醫情博士啊講依個人間昆蟲都係揾寫翻佢自己熟悉嘅題材、哦。嗱、啊，佢讀醫科。咁佢咪梗係讲好多，通过寫个医生遇到好多嘅意外嘅 case， 话好啲正式医生话佢唔係好正確咁样，但佢话漫画嚟嘅，你唔使教中中確。咁咪讲昆虫嘅佢中意虫。 佢好似开刀即係入面嘅情节呢真係都几现实㗎喎，真係做到㗎喎。 当然识㗎嘛，佢识㗎嘛。 佢识㗎嘛，佢嗰行嚟㗎嘛。佢嗰行。 冇错冇错。所以有时呢 日本呢其实最可爱的是他们的受众，他们什么题材他们都受啊、其实就是说可以有生存的空间、你回望我们香港呢、你试下想一些这么窄的题材出来啊是没销量即刻就接得的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出来的，我觉得。 手冢系咪仲有个除咗小飞射呢个小飞侠系嘛？ 蓝宝石王子咯， 蓝宝石王子 系啊，蓝宝石王子啦，即系佢 嗰套阿童木就好出名啦、我哋香港都有人做过呢个动画。 系啊， 系 啊，阿童木就系、是、即系香港有一間 Image 啦，就將 2D 即係以前嘅漫畫化，將佢變咗 3D 啦。咁亦都有好大嘅迴響嘅。 但我想問下兩位啊，即係話而家漫畫到而家嘅年代啊，其實係咪要發展到所謂叫 CG 啊，即係叫做 computer graphic 啊？其實係咪已經即係個年代唔同咗，唔係手繪啦？变咗用电脑啊 ，Peter， 你有冇用computer graphic 咧？呢个电脑嘅 graphic 嚟做呢个动画咧？ 有啊，不过我谂紧，即系其实咧嗰、那个技法咧，真系会随着时代嘅唔同嘅演变嘅。少少嘅例子啦，我譬如我做嗰一份作品咁样。咁我可能我用啲水彩咁样，即系搵手画咁样啦。咁、那个客户就同我讲，佢话咦？Peter， 呢個係咪草圖嚟㗎？即係點解唔係 AI 嘅咧 ？AI 即係你大家都知道，如果畫開畫就知道咩叫 AI， 即係一個軟件用嘅一個繪畫嘅方式啦，快面嘅，好乾淨嘅，啲線條好清楚嘅。嚇、啊！咁我話你原來都未見過水彩嘅喎，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就形容，成日觉得漫画咧，其实系同嗰个时代同埋大家嘅潮流咧系紧扣嘅。我成日觉得。 哦，马龙咧，马龙而家你有冇用电脑噶？ 我有用一啲电脑嘅辅助，可能系 feel 下颜色啊，咁即系几比较干净利落啦。但系如果我依然喜欢系喺纸嗰度画线条嘅，即系。有好多朋友咧都轉咗用電腦，直情喺電腦嗰度畫佢線條。我硬係睇來睇去咧， 我不是太喜歡那些太圓滑太冇性格的線條咯，而且我覺得硬係即係覺得用手繪落去嗰個感覺愉快啲，所以我從來就都係堅持用手畫線條，跟住咧先至用電腦上顏色咁樣咯。 哦，依一種叫咩啦？温度感啊嘛，一種温 係去温度感啊。首先我覺得係自己中意咗，開心咗先。 Yeah. 我记得以前啲漫画真系，如果啲线过咗界咧，系要揾啲白油慢慢油翻啲线。 系啊，慢慢捽翻佢噶嘛，油翻佢噶嘛。系啊，咁啊有时咧就会， 咁而家啲 训练自己，诶要尽量唔好画过界啊，唔好污糟邋遢啊咁咯。 喂，而家啲受众系中意系咪有电脑 feel 咧？已经唔就系咁中意手绘啊，好似阿 Peter 你嗰啲客啊咁样。 其实我唔系嘅，我觉得咧，其实喺咩年代咧，佢哋都系想睇故事嘅。 系， 即系我觉得个故事写得好，即系其实系无论个画工系几简单啦，即系有时有啲绘本或者系有啲漫画或者插画都好啦。其实好可能一个圆圈，但系冇咗一格，跟住就讲一啲人生嘅嘢。其实大有呢啲作品嘅，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咧，我谂作品嘅内容系重要嘅。但我覺得呢以前嘅形式即可能喺報紙睇漫畫，而家就變咗唔會有呢個載體咁解啫，即唔係冇，即冇咗另一個，變咗手機上面睇囉。嗱好簡單啦，譬如手機上面而家嗰啲漫畫叫條漫嘛，咩叫條漫？就係、是、一條好長㗎嘛， 係咁 手機係啊，即係你諗下，以前睇漫畫就係揭頁㗎嘛。嗱我唔知有冇馬龍都能感受到，有時呢揭嗰本漫画咧，一版同一版之间系有电影感嘅，即系你会见到个主角飞出嚟、 啊。 原来呢个电影感咧，就系喺个脑入边产生一啲即系感觉，其实系本书。咁但系问题，条漫又另一个手法，原来系条漫就系方便你嘅手机咧，由上边碌碌碌碌到下边，咁嗰个漫画就系叫条漫。 但系 我哋有时觉得条漫有佢限制，即系格格都咁大，好似唔系好好玩咁，硬系中意纸本嘅。哇！忽然间可以一个跨页咁样，哇！爆炸性嘅画面啊，咁样即系有呢种嘅。 我试过谂下咧，会唔会条漫第一格同最后一格咧，净系画两格，中间唔画咧，咁样成过去会唔会有个感觉？ 或者会系新语言系，喂，我哋讲翻手冢啊，手冢其实咧 系 佢咧，我觉得佢嗰个画风咧，佢其实都尽量唔做复杂嘢嘅，佢虽然有助手啫，佢尽量唔做复杂嘢，佢都系专注个故事嗰度推进。你觉得咧，阿 Peter？ 靓嘅，好圆润呢个，同埋咧，我觉得手冢嘅角色咧，好容易记得啊。即系你见到怪医从，即系怪医秦博士咧，哇！嗰时边有咁型噶？啲头发半边遮住块面，仲有疤痕。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刻我会谂起嗰套电影咯 ，Edward Scissorhands， 即系嗰个，即系好多铰剪只手嗰个咧，即系嗰个 Tim Burton 嗰个 character。 系啊系啊，佢呢个设计角色嗰、那个真系好正，佢设计角色真系，佢嗰阵时系走喺时代嘅前面嘅。吓、啊，嗰啲头发吓、啊、半黑半白啊，咁样有个刀疤啊，咁样，哇，型到不得了。 好啦， 冇错。 有位，我哋而家播首歌先，翻嚟咧就继续同大家讲呢个手冢治虫与宫崎骏。播首就宫崎骏嘅《奇想八特切空无安松软物语》啊。 アニメーション映画監督宮崎駿さんの雑学と妄想が混ざって生まれたほろ苦いファンタジー空間、宮崎駿の雑草ノートにようこそ。人間と平気が織りなし、歴史の狭間に消えていった狂気の情熱を描く旅に皆さんをご案内いたします。太平洋戦争が終わってその傷跡も消えかかった昭和30年代の下町で、とある少年が不思議な紙芝居のおじさんに出会います。そのおじさん、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题目是首宠自从与宫崎骏，一位是漫画之神，一位是动画的大师。咁啊，头先讲起首宠自从咧，我谂起有一样重要嘅嘢，我哋冇提嘅，想问问啊，我哋嘅嘉宾啊，一个系漫画家马龙，另一位系插画家 Peter 伍尚豪。阿马龙啊，我就记得咧，我哋以前细蚊仔嗰时咧睇《连环图》啊，但系去到首宠画漫画嘅时候咧，佢系唔系用《连环图》个方式喎？佢用咗好多电影嘅手法，系咪？电影嘅分镜头。依家係咪新嘅模式？ 我覺得我哋幾歲嘅時候就係即係嗰啲連環圖咧，就係即係逐格逐格咁樣畫，每一格大細都一樣啊嘛，仲要係即係嗰啲旁白嘅寫喺下邊嘅，即係冇對白嘅。咁但係咧，首寵自從咧就開闊咗啲人嘅眼界，佢就好似拍電影嗰啲分鏡咁樣，嚇又有特寫啊，又有全景啊，有特殊啊，又有啲畫啊，總之佢諗到乜就做埋咯，落嚟咁變咗啲人哇耳目一新咯， 有啲電影感， 係咯電影感， 係嘛，即係開始一個新嘅模式，變咗睇漫畫以前睇連環圖唔同啊， 唔同完全唔同。 咁啊！而家我哋讲啊，另一位啊，呢个动画大师宫崎骏啊，我谂好多新一代都识噶啦，系嘛？因为佢而家仲喺度喎，宫崎骏 系仲系 应该摆81岁啊，首宠就60岁就胃癌死咗啦，1989年，佢又而家仲在系嘛？咁啊，好多人都识噶啦，应该系咪讲宫崎骏啊 ？Peter 你应该更加熟啊，系嘛？ 系啊，宫崎骏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龙猫啊，好多好多好嘅作品。 千里千寻， 嗯， 即系有啲嘢，好似内地亦做神隐少女，呢个攞奖最多嘅话，马龙系嘛？ 系啊，千里千寻系啊，我都睇咗两次嘅， 系嘛？ 觉得真系好正， 系咪好正？系啊，即系好受全世界各地欢迎喎，无论系内地啊、台湾啊、外国啊、欧洲啊，全部都中意喎。 而且佢系个古仔系耐人寻味，好似老夫子啲经典嘅起题咁，耐人寻味。即系你睇完之后，你会翻去佢某一个细节嗰度再谂下，究竟佢系想表达啲乜咧？咁有咩寓意喺度咧？即系咁样嘅，成套戏系咁样，好得意。 冇错冇错，我反而我细个咧，我记得咧就系电视嘅宫崎骏嘅作品咯。系啊，即系譬如有啲系关于系世界嘅名著改编啊，又或者系一啲譬如《飘零宴》啊，即系我觉得，咦嗰、那个我最记得咧，应该系高立的未来世界， 系， 即系高立的未来世界入边系剧集嚟嘅，但系佢讲嗰个关于环保啊，同埋嗰个主角嘅友谊之间嘅关系咧，我觉得佢好好睇嘅，因为佢。你会发现佢除咗嗰、那个故事吸引之外咧，佢入边嗰个内容啊，个内容其实而家睇翻都唔觉得够嘅。 系，哦， 系啊，系啊。咁啊，佢有同啊首宠嘅分别咧，首宠自从嘅分别咧，就系咧佢对于呢个动画，佢系即系好坚持嘅。 系， 嗯， 咁啊。首宠自从就唔系嘅，佢对于动画唔系太坚持嘅，即系话一定要24格咩？我8格就算啦，一秒钟我讲到古仔就得噶啦。即系佢变咗咧，嗱、你又变咗你系分析到两个人嘅立场喺边度啦。一个系纯动画出身，于是我嘅动画就系我嘅神，我系不能涉足嘅。但系喺首宠自从嘅立场，漫画就系我嘅神，即系我自己嘅神，或者吓、即系我所有。而動畫只不過我衍生出嚟玩嘅一樣嘢，我變咗咧我就唔係太尊重佢嗰個傳統嘅啫。我真係可以將佢1秒24格，我8格就算數，可以壓低嗰個成本咁樣嘅喎，佢可以咁諗。 咪低成本製作 OK 喎，如果你從個低成本嚟講，不過宮崎駿就話唔可以咁低成本嘛。迪士尼咪24格，係嘛？ 佢搞到佢8格啊嘛。佢搞到佢8格，即系变咗卡卡地嘅嗰啲动作。 不過有時我諗，即係我諗有時都要睇翻嗰個佢個即係好直接啦，即係生意嚟噶嘛，真係佢製作嘅成本其實係時間同埋人手啊嘛。咁即係如果嗰、那個即係嗰個預算係冇辦法做得到，但係佢又要做咧，咁真係有時都係會作出調整咯。咁當然啦，宮崎駿 睇翻 而家 啲資料就係佢用好低價去同電視台去做呢啲嘢啊嘛，係。 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好得意嘅，即係其實藝術嘅創作咧，你睇翻咧，即係好似每一個藝術嘅界別咧，都會有重複緊同一樣嘢嘅。即係譬如好似莫奈咁，我記得莫奈嘅第一個作品咁啊，印象日出嗰個作品咧，第一次展覽嗰時咧，因為佢嗰時嗰個畫風係冇人咁樣畫噶嘛，即係佢覺得咦啲人評論佢話，哇幅畫畫完未㗎咁樣，即係。有時我會覺得真係每一個年代嘅一種藝術，或者頭先講緊宮崎駿嘅廿四格好，迪士尼廿四格，即係或者手冢治蟲嘅八格都好，其實可能真係會每一個階段咧都會衍生咗一種執著嘅藝術嘅追尋。 嗯，係啊係啊， 但係我覺得咧 嗰個焦點唔同咯。 唔覺得有兩位，其實宮崎駿有樣嘢係手冢冇嘅，就宮崎駿好似好強調嗰個女權主義喎，好重視即係獨立嘅女性啊，各方面啫，邊個就係比依個手冢更加鮮明喎。兩個都反戰，但係講女權咧，宮崎駿比較突出啲喎，同埋講環保，同埋宮崎駿係講環保，《天空之城》咪環保咯， 其实即系宫崎骏入边好多时个主角咧都系少女嘅，咁觉得即 系咪有女权 咧？都系十零岁啊，即系唔会系 龙猫嗰两个女，咪就系系啊，读小学你呢个系呢个千与千寻嗰个读四年班嘅， 系啦， 幽灵公主又系女， 系啊。 即係有時女性喺呢個青春期啊，即係啦，即係嗰種力量咧，其實可能真係顯示咗種生命力，或者其實你會發現喺佢嘅自傳都講過咧，即係佢媽媽係影響宮崎駿都好大嘅， 係 即係佢媽咪都影響好大嘅。咁我覺得宮崎駿入面好多時有啲角色咧，男性好似比較軟弱啲嘅。尤其是有一套係關於嗰、那個叫做嗰、那個角色咧係偷嘢嘅，咁但係嗰個男仔咧好似病到唔係好喐咁樣，係啊，又或者即係哈爾移動城堡入邊嗰個淨係識扮靚嘅啫嘛，咁啊， 唔係佢係佢佢個嗱，我覺得《千與千尋》其實有好多嘅象徵意味，第一咧就話。佢入咗嗰個神靈世界咧，其實個世界係咪有啲人話其實係反映到日本嘅社會？講啲尤其佢嗰、那個那個千與千尋依、個爸爸媽媽其實就代表而家好多嘅日本人變咗食嘢不停食，就變咗豬。咁啊，嗰度兩個有啲佛嘅意味啊，講一個人嘅貪欲啊，要不停食咗豬啊。咁佢系歌颂少女啫，因为里边千与千寻个汤婆婆，佢变咗唔系一个，变咗系一个掌权嘅人，又变咗系有啲邪恶 女性 啊 嘛。嗰、那个我到临尾好感动嘅，就系话好似系好多猪喺度，个主角系要认翻佢阿爸爸妈妈，但系佢一下就望认得到。 哦， 佢都係啊，所以 呢樣嘢 就 好有趣味， 吸引你睇咧，就係、是、你有好多不同嘅角度去即係探究佢呢個作者究竟想帶出咩信息俾人啊咁樣。 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咧？宮崎駿嘅電影咧，音樂係好重要。 嗯， 啊正啊，佢啲音樂真係係啊，係冇錯冇錯。 即係音樂同電影，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而家好似串流平台咁可以睇到宮崎駿嘅作品咁，但係好似聽即係有啲消息都話，喂佢要傾好耐先肯俾啲串流平台播喎咁，因為其實可能宮崎駿覺得電影應該喺戲院睇嘅噃， 呢個係佢堅持咯， 即係唔喺手機睇嘅喎，即係手機點睇到佢啲細節，哇龍貓啲毛點去細，即係你點大嘅手機都睇唔得唔清楚。 咁我最近咧，我再睇翻咧，即係抄下佢啲資料咧。佢最近又準備復出，又有戲即係製作緊。 佢話七啊，港退休講咗七次噶啦，依家宮崎駿。 其實真係唔捨得嘅，即係不過又唔想佢咁辛苦嘅，即係我不過曾經有一套 3D 嘅喎，即係用動畫做立體嘅喎，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 但嗰個係佢嘅公司去即係做呢、這個 係 嘅嘛嚇，就唔係佢又先掛個名字監製嘅啫， 都好似 係手繪嘅。 冇錯冇錯，但有時你覺唔覺得咧，真係有啲困難嘅地步，因為有時講翻啲技術上嘅嘢咧，因為 3D 咧始終係好多人一齊做啦，咁其實建立咗個 3D 之後咧，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控制嗰個角色，但係如果手繪咧，喂真係宮崎駿行開咗就行開咗，就唔會有人識畫嘅喎。 係啊，你就算佢有助手可以幫佢做，佢始終佢都會係覺得係自己做更好嘅喎。 是啊， 线条嘅嘢系咁样嘅、啊， 所以有时 3D 同手画咧，即系有时唔系讲关于嗰个钱嘅问题，系关于嗰个真系画唔画到佢嘅灵魂咯。 系啊，仲有你本身你个作者系咪真系有足够体力去由头去画到尾咯？ 所以 啊，其实我觉得艺术咧都系好，真系有一日你会发现宫崎骏要行开啦，咁究竟有冇？点算呢咁样？ 我谂宫崎骏同手冢咧都有个共同点，就叫做咩？叫做工作狂啊！因为宫崎骏个大仔咧有句名言讲佢个阿爸嘅，佢话宫崎骏系100分嘅导演，但系零分嘅爸爸。 系啊，我哋画漫画或者做创作啲人会唔会系咁咧？ 我谂会嘅，因为咧啱啱佢嘅事业如日中天嘅时候咧，就啱啱佢有 B B 啊，变咗佢成日都缺席啊。对于佢嗰啲学业啊，无论学业啊，就算去玩啊，都即系好难抽一日出嚟陪佢玩啊。咁变咗咧系有呢个咁嘅，即系几难。几两难嘅局面，你究竟系赶稿俾人啦、啊，定系去玩啊咁样？咁变咗喺细路仔眼光中咧，就真系都几吓， 冇咗父爱啊， 系冇咗父爱啊， 所以工作量太多啊，因为漫画龙系咪漫画界？ 唔系你，因为你嗰阵时系你最拼搏嘅时候，如果你工作量唔多嘅话，你就即系变咗就即系自己都觉得失败啦，于是你就真系好。好工作狂咁去做啊！咁有時又唔係話為咗錢嘅，有時真係係好想先好發揮到，我真係好勁咁做一套嘢出嚟嘅，咁就變咗咧就唔會話我不如分兩年嚟做啦，咁樣就唔會嘅，即係好希望喂幾個月就做出嚟啦，最低限度一年啊算啦，即係唔會話將嗰個時間拉到好長咁樣去做。 同埋啊，我哋讲宫崎骏有一样嘢，唔知两位咩有冇留意咧？就嗱，手冢咧就中意虫，所以叫做字虫啊。我有个虫字啊，我一定要写简体字嘅虫，唔可以写繁体字嘅。手冢字虫。另外，宫崎骏系好多里边佢嗰个动画里边嘅内容有飞机喎。咁啊，听讲佢嘅嗜好系中意飞机喎，同佢老豆有关喎。 飞机之余，我觉得佢对于机械，因为咧宫崎。机器啊，机械，即系佢嗰仲要系蒸汽嗰只咯，即系蒸汽用蒸汽推动嗰只，即系唔系用石油推动嗰只。 系， 即系你 见佢移动城堡都系咁样噶，迟迟沉沉咁样，即系成个蒸汽机咁去推动。 我有啲书睇过佢咧，佢讲过其实系因为蒸汽嗰个时代咧系好有生命力之余咧。因为蒸汽是比较石油来讲是环保一点的。 哦都跟环保有关，是啊。 是啊，就是这样的。 他是反战，入面是反核子，反核反战，是吧，讲环保，讲女权，即是这个宫崎骏的主题，还有他又这个有那个音乐感很重，我们刚才Peter讲到音乐感很重。 冇错冇错。另外，即系我自己会觉得佢每一个 故事咧都係有獨特性啦，即係你會發現有啲動畫師或者係有啲作者咧，可能沿用一個角色就譬如Snoopy 咁樣，沿用一個角色佢就全部都係 Snoopy 咁樣。咁但係佢係作品為主咯，每一套電影都係一個作品，單獨嘅一個作品嚟嘅。 係啊，啲人就係話：喂，佢嗰個特點就係佢冇續集嘅。咁啊一集。就算噶啦，佢唔会话依恋住。喂，呢、這个收得、哦，我拍翻佢吓 《龙猫二》 八集先咁啊， 或者《龙猫》《 龙猫》《龙猫》啊 ，Peter 你啱啊，因为有少少即系好多细蚊仔中意睇个，又中意个《龙猫》里边个猫巴士、哦。 系啊，我记得嗰时喺戏院睇咧，即系你谂下点样画到嗰啲毛嗰个女仔跌落嗰个肚腩嗰度，跟住弹翻起嗰种软淋淋咧，其实真系有种即系所谓一种。質感啊，系、 啊，龙猫其实个主题想讲乜嘢啊 ？Peter， 你话佢、 其实我记得个故事入面咧，就系妈妈病咗啊， 系 妈妈病咗之后咧，咁爸爸都其实喺入面嘅片中嘅爸爸咧，都唔系一个称职嘅爸爸嚟嘅，即系见到佢都系好忙啊咁样。咁收尾咧，妹妹咧就同家姐一齐咧就拎啲药过去， 系 系啊，即系我个。即系我觉得系讲关于一啲小朋友嘅力量咯，因为你记唔记得龙猫同埋嗰啲煤炭屎鬼咧，其实系小朋友先见到嘅啫。 哦，系啊，系啊， 即系有时我觉得人大咗咧，好似有多嘢系冇一种灵性啊，即系有啲地方嘅大自然同我哋个联系咧，好似冇咗。 系， 咁宫崎骏就呢套片入边俾我感觉到。尤其是你記唔記得有一套啊？佢宮崎駿入邊即係嗰個龍貓咧等巴士嗰幕咧， 係 係嘛？即係遮有把遮咧，好細把遮咁，跟住上個貓巴士咧一齊去嗰個地方，我覺得哇！依、這個真係好有夢幻嘅力量咯。同埋有一幕都好記得㗎，就係佢哋一齊向住啲種子許願啊，跟住啲種子係咁生係咁生，嗰種力量咧，大自然嗰力量好犀利。 係啊，呢、這個就係宮崎駿嘅特色啊，即係話佢嘅嗰啲作品咧就同大自然掛鈎嘅，係嘛？即係向即係歌頌。 其實都係有一個差唔多係講而家我哋最終講嘅二次元世界啊。咁但係呢啲咁嘅即係平行時空啊，係要細路仔先睇到嘅， 係 甚至係佢去到嘅、一個人一大咗咧。哇！你污染咗、哦、你睇唔到啦，你去唔到啦。 好啦，我哋有播首歌啦，两位啊，依次就播呢个电影《首冢自从》嘅《佛陀二》嘅《无尽嘅旅程》主题曲，由滨崎步唱出。 嗯。 してるかな。でももう二度と会えないのは誰よりも愛しているから。ねえ、今はまだきっと分かってはもらえない言葉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中科院院士童小林率领六名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专家组会直接参与治疗。期望他们可以在安老院防感染和治疗方面提出建议。童小林说，香港长者的新冠病人较多，希望可以发挥中医药在调理上的成效。政府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下的多项规例，延长规例有效期多半年，到今年9月30日，并加重罚则。不遵从强检指示或者强检公告等，最高可以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不遵从检疫令或者隔离令，定名为罪行，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和监禁6个月。医管局说，自上个月底接收首批新冠口服药物之后，已经尽快向合适病人处方药物，过程中没有试过出现延误。对于公立医院被指向院舍长者处方新冠口服药物的安排，引致有大量长者离世，发言人对有关评论罔顾事实，为病人造成不必要困扰，深表遗憾。医管局认为，感染新冠病毒的长者离世可能有不同原因，包括自身的长期病患，以及早前天气寒冷诱发严重并发症等，不能够将安老院舍长者离世和处方新冠口服药物的安排直接挂钩，希望市民不要被有关评论误导。2019年，警方和康文署人员在深水埗扫荡和清走无家者的物品，其后被多名无家者入品小额钱债审裁处杀伤。审裁官判处无家者胜诉，康文署要向每名入品人赔偿100元。有入品人和协助他们的社区组织协会都对裁决感到高兴，指100元虽然不足以作补偿，但总算还无家者一个公道。康文署回应会同律政司研究判词，现阶段无补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92点，升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08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2.83。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1，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76美元，卖出1,911.5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

有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主持是岑日飞。我们的话题是讲首重自从与宫崎骏。电话上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漫画家马龙，另外是插画家 Peter 伍尚豪。这一节我们就一起讲了，又讲下首重，又讲下宫崎骏，或者两个，其实两个是不啱的，是吧马龙？ 是啊，我们其实有稍微留意日本漫画坛的就知道宫崎骏不嬲都就是向手冢套租的，即是好不满意，即据说是好不满意他拉低了这个动漫业的这个收益，即是说他是开启了廉价制作动漫的先河。咁呢就正如头先都讲过㗎啦，即係佢係大胆到呢开价50万 yen 啊，咁啊去制作电视动画，但后咪就发觉係唔啱嘅，係155万 yen 去制作呢个电视动画，大概我諗係大概20分钟到啦，係咪一般一节嘅电视动画都係。咁呢个都係一个即都是挺低的价钱来的，但是又不是说做不到，因为如果他将这个这个1秒24格的传统格式降到1秒8格呢，他是勉强做到的，因为知道做过动画人都知道有些场面是可以重复用的嘛，有些即他其实他都不用画足即你说要做20分钟乘以每秒钟八格咁嚟计，佢唔系画足嘅，唔使画足嘅。咁咧就佢系勉勉强强，佢系维持到俾即系俾人工佢助手啊咁。而且咧，佢系经营到佢嗰个 I P 出嚟，即系呢个你又冇办法唔即系嗰时你系唔知道嗰时佢系走紧系佢先过好多人嘅谂法，就系话诶我做咗呢样嘢，你电视台同我放咗就。其中咧，无形中就带俾我一个名气，同埋我呢一个动漫角色嘅 I P， 以后我就根据佢咧系可以收益嘅。佢似乎又开创到呢样嘢出嚟。 嗯，其实我自己大家留意翻啦，譬如有啲动画嘅制作咧，即系头先讲紧阿童木咁样啦。咁其实你会发现个头就系可以不断咁样用翻咯。咁、那個嘴就係可以按住唔同嘅嘢可以換， 係啊，其實 製造一個 library， 即係好似一個製作嘅好似執藥咁樣啦嚇。咁、呢個執藥咧，其實可以做一個流水作業，令到個成本又要降低，同埋會令到個生產會快咗。不過我想成日講一樣嘢咧，藝術家同埋做生意嘅人咧，其實往往都好似即係好難攞到個平衡。即系艺术家当然可以唔理时间、唔理金钱去做一个艺术品，但系如果你要运行一个公司，或者你要唔好话养啦，即系有个班底去做嘢，其实你要真系要做到一个两难嘅角色。我觉得宫崎骏有样好处，你见到宫崎骏间公司咧，除咗宫崎骏之外咧，仲有两位好主要嘅核心人物，系嘛？铃木敏夫，即系同埋仲有一个。佢嗰、那個亦師亦友嘅一個拍檔高田勳，原來呢個鐵三角咧，其實係可以抵足一啲關於商業嘅運行同埋藝術嘅創作嘅結構。咁呢個生意會唔會行得遠啲咧？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喂，咁我又喺度插個嘴咧，就係話咧，你講到呢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睇慣咗個和路迪士尼咧，其實佢係兩兄弟。系啦，佢两兄弟一齐打拼喎，咁一个咧就负责呢个即系创作漫画动画，另外一个咧就负责佢生意项目。哇，呢个好紧要，如果唔系呢一个人即系得一条命，得24小时，你点可以两边都顾到咧？ 系啊，即系马龙咁样，即系我哋画嘢咁，突然间即系灵感到，突然间你要我交电费，咁你又会觉得即系你明白我意思，即系 你话都唔想食咁正，你仲叫我交电费？ 但问题你冇电费，画唔到嘢，冇灯，电脑又唔着，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好得意嘅，即系每个年代其实都系面对紧同一个困难，而呢个困难我自己会觉得系亦都系我哋 做藝術或者做創作人，亦都係要包即係、就是、包容嘅一個要處理嘅問題咯。 係啊，冇錯冇錯。 即係唔係麵包與愛情，係麵包與藝術。一方面你要揾食，一方面你想從事藝術創作。咁你兩樣嘢你有衝撞嘅，兩樣嘢唔同嘅，係嘛？所以我話講手重咧，我想兩位講下咧。其實手重咧，而家覺得好多人熟知嘅小飛俠咧，手重自己曾經評過，佢話呢個小飛俠咧，對我嚟講係用上係迎合商業同埋我嘅聲譽嘅作品，即係不值得曬嘅，即係佢唔欣賞佢自己，純粹係為揾水嘅啫意思。寫小飛俠，但係佢其實有部嘢咧。佢臨死都未完成喎，我哋應該講下叫火之鳥喎。 哦，火之鳥， 火之鳥手中死嘅時候都未畫完喎，臨死仲 佢仲係畫緊嘅時候死添。 你用鉛筆嚟，仲話攞支鉛筆想畫嘛？火之鳥係，但係火之鳥應該係唔係佢嘅迎合商業嘅作品，係佢一個理想嚟喎。講因為裏邊嘅題材講生與死嘛，火之鳥。 重生系嘛？ 啊，火凤凰啊， 火焰中重生， 火肉嘅凤凰咁样咯。 我觉得即系手冢入边，其实佢做嘅动画其实同阿宫崎骏即系有啲唔同嘅，因为你唔知道有冇听过咧？手冢自从即系有啲动画系三级嘅，即 系 成人嘅动画嚟嘅。 啊，好大胆嘅。 系啊，一千零一夜关于一啲即系亦都有啲三套嘅作品，当时啲家长都可能。即係滴住啲汗咁喎，跟住佢要做即刻要做一個手冢治蟲嘅實驗性嘅動畫嗰篇，其實大家可以喺上網即係去揾一揾咧，其實非常之好睇，我覺得手冢治蟲嘅實驗性嘅動畫， 係啊，所以佢係一個比較複雜嘅人嘅，即係你又唔可以用單一去論斷佢嘅，即係你話，你為咗搶到嗰個 TV 动画的生意你达到咁低咁样，即系你讲咁样讲又唔公道，因为我睇咗资料咧，佢嗰阵时嘅重制作咧都请咗几百人， 嗱后屘破产， 几百人， 后屘破产啦，马龙， 系啊，佢中意破产噶，即系你话你应该搵好多钱啦，如果你咁样，你又黑薄员工，你又乜又问，咁应该赚好多，佢唔系，佢破产，佢将自己钱贴咗落去，所以佢喺人生嗰度咧，其实佢系都几喜乐嘅，又起又落，咁咧就對於呢個生命啦，所以佢都即係投入咗好多思考喺度。晚年佢就真係想做一個係即係自己感悟到嘅嘢出嚟咯。 啊， 我有睇過佢關於佛學嘅故事嘅喎。 啊，佛陀，首先 係 佛陀二 係啊， 係啊，即係佢其實嘅內容其實係好闊嘅個層面。 係啊。咁啊，即系佢哋日本亦都系好中意呢个佛嘅哲学啦。咁啊，所以咧就佢，所以我话佢创作范围其实真系好阔嘅，好阔。佢而且全部都系原创，全部都原创。咁啊，宫崎骏都有即系攞人哋啲外国嘅故事去改编啊咁样。佢唔系嘅，佢全部都原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啊。宮崎駿攞佢嚟套租，我都覺得都唔係太這個正確嘅。有時即係因為佢始終都同你隔咗一代嘅， 隔咗一代係 隔咗一代。佢嗰陣時個工作環境同你嘅工作環境同，即係你可以係咁樣嘅工作環境，但係佢嗰陣時工作環境可能有另外嘅考量定，咁變咗都唔能夠話用你把尺去量佢。 不过有时即系可能，譬如宫崎骏嘅作品咧，喺大型光幕即系电影院睇咧，其实真系如果教数少啲，都真系冇嗰个可观性嘅。但系手冢嘅片咧，有时都喺电视嗰度播一啲剧集咧，但系电视就系可以容忍呢个限度。 哦，即系唔可以做大制作，手冢嗰啲就。 即系我觉得佢其实真系睇餸食饭咯，即系有时真系会按住嗰、那个环境啦，同埋预算啦，去思考噶。 哦，咁你哋马龙，如果你叫你拣，你喜欢边个啊？即系系咪苹果与橙好难拣咧？ 啊，我当然喜欢手冢治虫多啲嘅，因为咧佢始终系即系我同佢都系画漫画出嚟嘅。即係雖然嗰個路向大家都有少少唔同啊咁樣，但係始終都係咧，就我頭先第一節所講嘅就係，究竟 你心目中的神性是乜嘢？之所以就係、是、佢心目中神性就係漫畫，所以佢可能對畫漫畫係一知不久。喂，畫得唔好再畫過，即係撕曬啲稿佢再畫過，即係佢會係咁樣。但係對於動畫嚟講咧，係佢另外一樣玩具嚟嘅啫，所以佢咧就唔會話好似呢、這個宮崎駿咁執著啦。多少一格都唔得噶，冇咁流畅噶，唔得噶，唔得噶，佢唔会，佢完全唔会讲我个故事 ，OK， 讲到俾你听，你知道 ，OK 噶啦，咁就得噶啦，即系变咗佢嗰个哲学就系咁样。 Peter 咧，我自己会觉得，我哋即系我好幸福，因为我系睇过佢哋两个作品啦，同埋伴住成长啦，咁爸爸啊带我戏院睇啦，我觉得。好幸福见到呢两个大师嘅作品，反而我自己我成日思考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宫崎骏话即系首冲啊将个价钱降低，咁跟住就嗌唔翻高，但我觉得其实两个都冇错噶，反而系错在俾钱嘅人咯，即系嗰个投资者或者系我哋肯真系俾钱入去戏院睇，或者真系搵钱去买一本漫画摆屋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咯，即係明白嘅，即係呢一個循環其實喺而家呢個年代都會一樣係面對㗎，即係我哋個創作者都係一樣面對個客户嘅價錢啊，要面對呢個自由嘅市場對於個定價嘅拗得，即係火紅灼熱啊咁。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嗰個地方可以多一點尊重同埋多一點資源俾我哋去做創作，而真保障我哋多啲嘅，咁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咯。 我谂阿 Peter， 我谂而家其实我哋仲惨烈过嗰阵时，因为咧嗰阵时咧都冇咁多免费娱乐。而家你揸住个手机，你系完全系即系净系俾个电话费之外咧，好多嘢系唔使钱啊。 嗯， 咁唔使钱嗰样嘢咧，就变咗真系好惨好惨啊！变咗你真系要。集合啲资本做一啲嘢嘅时候，你真係要再三考量。 係即係有时我哋去过啲商场，我哋即係有啲即係固有嘅漫画店，一间冇咗一间，跟住连租嘅漫画店都冇埋。咁睇漫画原来喺网上面其实就唔需要费用就睇到。其实对于创作者嚟讲係一个好大嘅冲击囉。 係啦，呢个游戏真係唔知点玩落去，真係。 即係而家漫画杂画呢一行其实都系咪式微咧？阿马龙， 我哋系即系处喺一个冬天嗰度，就唔知道春天几时嚟。 哦， 因为其实系第一个市场细，第二个口味渣，第三啊，能够成为新力军嘅人越嚟越少。嗱，我哋譬如话睇漫画，当然系由细睇到大嘅。 嗯。 咁但其实我哋啲小朋友系越嚟越少嘅，真嘅真嘅越嚟越少，而佢能够接出嚟嘅时间又越嚟越少嘅，咁佢亦都系可能会又有其他嘅娱乐可以系唔使钱咧咁样，咁变咗咧就你要去买本漫画书，买个漫画故事，咁变咗咧就系一个好困难。好困难啊！尤其是而家疫期啊，疫期咧有好多漫画书都出唔到，因为佢出唔到街嘅，小朋友出唔到街嘅，买唔到嘢嘅，铺摊亦都收咗嘅。 系 啊，而家有好多书系暂时即系唔出住。 我自己反而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每个年代即系创作或者艺术嘅人都会面对唔同嘅困难嘅。反而我觉得即系即係我哋仲可以畫到嘢，或者我哋肯畫嘢嘅人，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幸福嚟嘅。反而我自己會覺得漫畫呢個演變咧，佢可能未必係一本書咯。即係其實咧，設計漫畫入邊嘅角色咧，所謂頭先馬龍都講過啦，即係譬如 IP 即係話嗰個公仔嘅肖像權嘅使用。即係其實可能其實圖像嘅世界，你攞住部手機，其實真係越嚟越少文字嘅喎。反而咧，圖像嘅世界咧，其實每一個即係一粒 icon， 即係一個圖像，其實每一個年代都需要嘅喎。 但係會阿馬龍會漫畫都好過文字呢？而家色微首先係文字喎，即係書本啊，睇漫畫就都係睇公仔喎，好文字就更加少人睇咯，啊？ 都係噶，其實兩樣都係開始滑下滑嘅，其實即係你真係睇本書嘅人咧，亦都真係少咗嘅。 係啊， 咁啊，係啦，即係呢個大家都係面對一樣即其實我哋而家係面對一個呢個咁嘅，即係已經去到將來係元宇宙，所謂元宇宙嘅世代啦，已經即係可能啲人咧工作時間就戴住個咁嘅眼鏡，咁就即係消磨一晚啦，即係可以呢度去嗰度去啊咁樣，咁完全係另外一個消閒方式同埋一個消費模式，即係你係變咗咧，你係將自己嘅長處放喺邊度咯？當然。你搭一個元宇宙都需要好多美術嘅人才啦，啱唔啱？即係需要佢好多嘅創作， 都要畫嘢啦。 譬如話，佢嗰個元宇宙係去一個迷離境界，等於好似啊手中自從一個蟲世界咁樣嘅，咁你都要畫嘢出嚟噶嘛，係嘛？咁可能係另外嗰個發展咯。 一唔同咗，但係總之你阿馬龍啱啱戴住個眼鏡就差唔多，哇！好似即係身歷其境，去依度去嗰度。就玩嗰样嘢，你变咗 系啦，就系咁啦。咁就大家即系冇咗单打独斗嘅漫画事业存在噶啦，我谂。 即系个成个 演变咗咯。 成个世界唔同咗啦，一再过都五十年咧，已经唔知系一个系咪咧？科技主导变咗全部新科技。 但系图像嘅世界唔会走，即系唔会。不过佢系变咗另一种形式咯。 即系你哋会制作嗰种。符合嗰种打咗眼镜之后嗰种身临其境嗰啲咁样嘅供应嗰啲嘢咯， 所以就要加入一个新嘅科技啦。 啊，又唔同咗啊，变咗只新嘅 科技结合， 同科技结合，系嘛？ 冇错，我觉得图像世界唔会冇，不过系要加科技。 加咗好多科技嘢。 系，但故事仍然都重要，我自己觉得，即系谂故事系相当重要。 哦，但个故事都唔系。唔系而家啲咁老饼嘅嘢咯，全部都已经系新嘢噶，应该系嘛？ 我唔知道啊，会唔会 AI 可以自己谂一个故事出嚟，系电脑自己模拟？ 佢 可能集合咗发大数据，啲人中意睇嘅嘢，跟住就变咗个内容出嚟。因为我见过 都可以噶，系啊，系啊，系啊，而家电脑作诗都得 啊，系啊， 即系或者贝多芬嘅未完成嘅交响，我电脑可以帮佢模拟出嚟。 好啦，我哋讲下听晚嘅题目啦。这个就系听晚就系林义乐、何玉芬校长同埋陈淑娟牧师同大家讲疫情下你做了什么？跟住落嚟嘅节目就系那些年张伟基。最后一首歌就 Cream 主唱用广东话唱出嘅《宫崎骏的童话》。拜拜， 拜 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天多多少爱几多个心思太忙，在平时费心机太多，怎么相信在屋顶有魔女数层，狸猫隐身这里活过。要是人大了没有太多时间，亦挂念过宫崎骏吧。现实太大，梦想要代价，连开心也要讲资格。明明是听到妈妈死半夜呼叫，大个以后当听错了。龙猫给草纸打散，合唱歌谣，那些画面需要忘掉。 太多时间，亦挂念过宫崎骏吧。现实太大，梦想要代价，连开心也要讲时间。明明是一种。